友们，大家好，今天对了吗？我是玲玲，欢迎另外一位主持人丁丁。 各位队友，大家好，我是丁丁。想不到我跟玲玲现在做这个节目呢，现在终于竟然也可以录到第三集耶， 好开心哦！ 太神奇了吧？对，竟然可以，而且我们两个其实是用那种隔空的方式这样子录音的，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在同一个空间录，所以想不到还可以这样子抽那个时间出来，完成走到了第三集，也是蛮神奇的。好， 因为我们有堆堆点，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对吧？ 对啊，那其实呢，应该是我想那个听众呢，可能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听过我们之前的前面两集的节目。那就我自己自首好了，其实就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想可能有的听众大概看到第一集，那突然又会消失。那这次呢，可能会直接看到这一集之后，一次发现三集，因为我就在申请上面呢，其实有一些困难要克服啦，那目前还在努力当中，对。那但是我们还是照我们原本的强迫自己的行程方式，就是尽量每个礼拜去录一次这样子。那 是的，哎，那你是不是要讲一下我们节目如果是多元的那个看法的话，是怎么样给分享给 对 大家？ 啊，其实我想就当做大家都是把这一次当做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那其实我跟玲玲做这个节目，大概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考虑，就是有时候就是那时候有感而发吧，就是我们身为不管是生活中啦，或者是职场上啦，或者是朋友中啦，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些话在那个场景其实是没有办法畅所欲言，甚至是必 憋 须， 憋的， 对对 憋住 对。 的。 继续把一些想法藏在心里，不可能直接讲出来。那但是呢，其实这些想法呢，我们其实也不能，就是还是需要一个宣泄管道嘛，对不对？那所以 没错， 呢， 像我的宣泄管道的话，可能就是回到家了之后来讲怒吼我家的家人，这样也是不对的方式，对不对？ 是啊，那其实就变成像李宁说的，我们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想法，其实会是需要一个窗口宣泄吧。那我们两个呢，有时候当然是互相也是互相吐槽互怼啦。那所以呢，就变成是说，哎，那我们就想，不如我们就把跟针对不同的主题呢，我们的那种想要怼他的想法呢，透过节目的方式呢，这样子把它讲出来。那当然，如果说刚好跟那个在听的队友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时候，可能就当做是我们帮你去把它讲出来，让你的看能不能感同身受，得到一个心情上的抒发啦。那如果说听到的是刚好是跟你想法不一样的，那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下别人的想法可能是什么，那就不要让自己心情那么的郁闷，就是多接受别人的想法，然后可以理性的生活嘛，那最重要是心情要开心啊，对不对？ 是的，哎，丁丁啊，我觉得最近的秋老虎实在会让人家很热哎。那你这边来讲的话，好像要不要就是大概聊一下，就是市面上来讲的话，气泡水的种类呢？因为我看到那个超商有一大堆的气泡水，哇，真的是陆陆续续的上架哎。 是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其实就是说，我本身呢，就是在那个超商的买那个什么，我其实之前接触到了气泡水之后啊，那我觉得说它那个跟一般平常喝的水，其实它在口感上有很明显的不同啦，所以其实在喝的时候呢，很容易让自己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那所以呢，其实我就会想说，那但是其实不喜欢气泡水的也是有很多人的有不同的想法啊，对，那所 是 以我就 啊， 问过玲玲说，诶，那你觉得要不要尝试一下气泡水啊？推荐他，结果谁知道玲玲是 没有那么爱啦。应该我这样说，就是说，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一集的那个气泡水？因为我觉得呢，丁丁是一个气泡水的那个，就是看到气泡水，它就是会有失心疯的产生哦，就好爱啊。然后呢，就要让你的周遭朋友哦来一瓶啊，喝一下好啦。那我的内心的想法就是。我其实没有这么爱，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怼气泡水。 好，OK。那我想那个先大家，我想大家自己那个最近的话，特别是我觉得在今年的年中之后，应该很多人都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你如果去便利商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 从早期可能只有几个品牌，甚至是做那种很好的促销哦，第二瓶可能10块，或第二瓶甚至直接打几折，之后甚至去抽签抽那种随机的折扣这样子。那到后面呢，就会变成是说，诶，口味越来那个品牌越来越多之外，口味也开始越来越多变化了。那其实对啊，那其实那个也应该是说，目前那个我想应该不是只有我，应该就是表示有不少人跟我一样也慢慢喜欢气泡水了吧。对啊， 应该说我觉得这市面上来讲话，它也变成就是新的宠儿了，所以呢这一它跟畅快感对吧。 哎，对，等我一下哦。哎，刚刚你说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录那个我这边录的声音好像没有录到你讲的话， 没有录到那个就是消费者的需要它，所以变成是很多的厂牌来讲的话，就会一直陆陆续续推出来许多的气泡水。 嗯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喝气泡水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因为我要问你这个常常饮用的人。 其实我觉得后期，当然，我觉得一开始总是最让人觉得很美好的时候嘛。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喝到气泡水的时候，应该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吧。那偶然呢，就是拿到了一瓶气泡水。那我就是平常我真的是不太爱喝饮料的人，所以其实我一般都喝水。那水嘛，大概大家这辈子这样喝也喝了不少年了，所以大概也就是这样子的感受。那突然呢，就是那个气泡水冰冰凉凉这样喝下去呢，突然有一种就是口嘴巴里面有得到不同的感觉。那整个人就是刚好在那个办公的沉闷的过程当中，发现说，有一个特殊的那个不同的东西出现了。然后呢，心里面呢，我甚至觉得那时候应该有一种就是所谓幸福感吧。对，在 哇塞，你还很多的那个跳跃喜悦都出现了耶。 是啊， 那个，我们好像有一个小帮手，那时候还有讲过说什么呢？ 自以为是在法国餐厅的状态的一个氛围。 哦， 对， 就是也不能，对啊，但是其实也不能，我觉得好像也蛮贴切的。就是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能够接触到气泡水，我真的在早期可能就真的是你要必须去西餐厅什么，他会问你说，你要一般的水或气泡水嘛。那时候可能因为刚开始去，就会觉得说啊，不好，不是很想要尝试吧，或者是说也没有特别去选。那如果偶尔试的话呢，其实在那个环境之下，其实着重的其实会是餐点，也没有特别去在意那个水。那确实会有一种说现在变成平常自己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啊，甚至是那个我平常在上班的时间，对，你就也可以喝到气泡水，然后就会有一种这好像是在那个不是在什么餐厅啊或什么才会有的东西嘛，那就有一种那种突然一进到那种地方的感觉，确实是可以让帮助我在工作当中其实心情会有一点好转了，我真的觉得，所以我真的很推荐试一下。 好，我认同你推荐我试一下。可是呢，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有喜欢啦，也没有说不喜欢，只不过没那么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呢，就是气泡水其实就是二氧化碳加水，然后把它打进来，然后就可以有那种可以有口感的那种味蕾。那其实再过来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自己也可以再加什么柠檬啊、石榴啊、樱桃的味蕾，然后让我的心情也会变好。说实在，我也会偶尔喝。可是我曾经又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二氧化碳不就是人体中吐出来的废气啊？我干嘛这么搞干啊？这么大费周章还要去做这一些动作？我为什么不拿一个塑胶袋把我吐出来的废气包起来，都在大力呼吸一个？这我就有幸福感，对不对？是不是幸福感？幸福感？ 没有，你那个也有窒息感吧？你是想要走那个烧炭自杀的那种，就是离世厌世感吧？好了，其实说真的，我倒不是说那个可以提神哦，之后真的我到自己 这样子使用，我自己爱喝，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说它是让我来一个提神啊或什么的，没有像我知道好像有日本还会说什么这是一个恢复元气啊什么的。那其实我真的觉得， 哦、确实， 对对， 这么一说， 其实就像你说的那个，我明明需要的是氧气，我从来就不需要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身体不要的嘛，对，然后我怎么恢复元气呢？也许他讲的是像我说的，他的是。让这样的过程让你 感的提升， 对，让你 并不是氧气的提升。 对对对对，其实他的恢复元气应该是恢复他们的元气，是不是可能就表示是一种那种精神振奋，而不是讲的所谓的那种身体上的那个提神啊，或是什么的效果？也许吧。那但是我如果站在那个恢复让你得到一瞬间的那种心情上，或是那个感官上的一些。提振的话，我真的觉得我还是很喜欢气泡水，真的。 了解，哎，那可是我可不可以就是在就是还好奇一下，就是气泡水其实你这样子喝这么多的二氧化碳是可以增加饱足感，那你是不是曾经就是有那个想要把它拿来做减肥？因为像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的同事之间他们有把那个气泡水拿来当做减肥的辅助产品。 其实我跟你说，我确实是把我其实到后面的之后，我真的也是把它，也不能说代替减肥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要减肥，而是我变成是让它变让我变成在，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下班啦、啊，甚至是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就是喝啤酒啦，然后配一点东西，然后觉得。这有一个结束了一周忙碌工作或一天忙碌的工作的那种，就是有一种仪式感，然后就是来啤酒啊，然后配点那个下酒菜什么的。那当然你也知道，就是啤酒就有啤酒肚嘛，或什么的。那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减肥好像没有办法顺利成功哦。 对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不是来减肥，我后来就发现，其实喝啤酒有时候其实啤酒的味道，以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慢慢的，因为我也喝太久了，喝太多那种啤酒了，所以其实味道来说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了，就变成是，我用气泡水代替它之后，反而有了。更刺激的口感，因为毕竟它的气泡有些确实是比啤酒更多，对对对对。然后呢，你可能就拿来配那个，对对，拿来配那个什么，配那个下酒菜，其实也还是可以哦。那同样的那个同样的放松的感觉，但是至少你看啤酒跟水的热量，整个就是天差地别了，对吧？ 但是有的气泡水的热量就要160卡路里耶，这样会有。 说的是那种有添加味道的那种气泡水。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很夯哎！你知道最近那个超市啊，接二连三，一直陆陆续续上好多新口味的气泡水耶。你说那个热量其实是多少呢？ 好像有150几，将近160，而且还加了什么果糖、蔗糖，这不是减肥的大敌吗？ 是啊， 我先说，我其实我说我推荐你喝，我应该一直都说我是找那种就是没有口味的哦。我觉得其实就是它就是让我觉得，如果你是水加了那个，你就是像加了也许是二氧化碳或是什么那样的气体，对对对，让它产生那样的口感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我就觉得还是喝水的感觉。那但是如果你说像那种加口味的，其实我真的到。我不能说我没有什么批评啊，但是我不是我推荐你去喝的哦，我倒没有说我欣赏那种加口味的，因为我自己是不爱。对对对。 那如果史上最强气泡水呢？ 哦， 史上最强气泡水， 那是什么东西？ 我 那种饮料，那种饮料，我会看一下是不是有热量。 其实现在目前这种广告噱头我们不管的话，其实应该是说就一般的理解啦，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就会变成如果你是水加那个，你如果要让它变成有一些口味，或者甚至讲的它讲的最强可能是讲的它会有一些功效或什么，加了一些不同的东西的情况之下，那我就觉得那就跟我去买那种饮料啦或是什么的，可能我就要得去端心一下它的内容物有包含了哪些什么不同的东西什么的，那我反而觉得那我就没有，那我就失去我本来只要单纯喝水的感觉的安心感，我反而就觉得丧失了。对啊， OK， 了解。哎，可是好朋友还是建议你啦，你气泡水真的不要把它拿来当做一般的水来喝啊，因为为了你自己的身体着想。我自己的例子是因为我自己的肠胃不是很好，所以我这边来讲的话都不会把它作为常态性的饮料，我会偶尔喝一下。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就是说你可以常喝，可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承受得起。我自己是不太建议把它拿来当一般的水来喝，若是要当一般的水，其实喝自来水比较健康一下。 嗯，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在喝气泡水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你一定，如果你大口的来一口之后，其实应该都会多少都应该都会打嗝吧。这个我想应该都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知道它确实是增加了你体内的一些作用，所以你导致你喝完之后你一定是会有一个打嗝的情况嘛。那所以其实也不可能说诶你每次什么时间喝，那像我自己的话，你如果睡前什么时候喝当然就不是很适合啦。那特别是对，那特别是有时候如果是像那种肠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也，我想应该也不会想要去尝试啦。对 ，OK， 哦，了解。所以就是气泡水来讲的话，真的是市场新宠了，但是不要跟着流行一窝蜂去喝它，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下。水还是人体每天所必须的啦，所以话说回来还是喝水比较好。 对对对，而且对，其实像我们，其实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明确的就是我自己对它有美好的感受嘛，所以我才会说诶我想要推荐我的朋友去喝，而不是说呢就是看到那个卖那个，可能我知道有些牌子甚至是大到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明星什么的都变成手边类似，是不是类似像某牌咖啡，你有时候走在路上就必须手上拿的一个某一个牌子的咖啡杯啊或什么的，那好像就变成是一个说是一个特别有一个什么感受，对对对，给人家一种你想要的感受吧。那但是其实说真的，气泡水我不还是那个什么，还是至少对它总是有一些那个，不是单纯的只有水而已。我是觉得我们还是选自己就是喜欢的话，就是适量的去尝试，我倒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但是呢就不需要说诶如果强迫自己，因为它确实还是有一些口感上面跟水是有差异的。而且我是个人就觉得不是常温的气泡水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入口，对。 所以我这边也要讲一下，若是有气泡水的厂商呢，想要 sponsor 那个丁丁来大口大口的喝的话，其实我欢迎，因为呢，他是一下子就可以喝出你的好，而且可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我是赞成来跟丁丁那个。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就是类似像那个气泡水的 P 那个就是 PK 吗？ 可以，只要有好喝的，你认同的，我都 OK。 哦，其实就那个气泡水的话，我讲大部分还是会因人而异啦。其实真的，他目前呢，我看每一家其实他们的那个制作方式，就是他们在气体量或什么的。那实际上现在也还有更多的情况是，有些人就会买回去自己做啊。其实你看像那个现在之前可能有好像其实自己做的这种情况这种厂方法或工具好像其实已经有一两年了哦，其实甚至是有一定时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太多人去讨论或什么。但是最近其实反而有越来越多品牌会进入这个市场，就表示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也是慢慢就是在特别是今年可能会去接触到气泡水，那甚至是说那个厂商也是针对这段呢就会出一些那个可以自己做。那不管怎么说自己做总是会比较安心嘛，因为毕竟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知道的内容，对啊。 是啊，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怼的那个谈话内容，希望有怼到大家的心里话，也能够帮大家开心起来啊。若是假设说大家来讲的话没有怼到你的内心话，欢迎上网搜寻我们的 FB 粉丝。 啊，对对， 今天怼了吗？ 是，那 然后天南地北想 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那个我们节目里面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呢、啊。 是是是是是，他是我们那个漂亮的小帮手。 是， 大家好，我是打杂的。 对对对，反正今天呢是他第一次可能参加我们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就想可能就刚好可以有相同那个加入这个话题，但是没有没还不是第一次加入，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自然。那将来呢，我们甚至也不排除就是可能除了他之外，我会找一些我们周围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表达对各不同的主题的不同观点，那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将来遇到相同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怼得开心，对不对？怼他怼他怼死他嘛， 是不是？好， 对，那我们一起怼他怼他怼死他。 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那如果说那个粉丝团我也还在努力啊，不过大家可以有空就去搜寻一下我们脸书的社团。那 可是粉丝团搜寻得到，真的，今天怼了吗？欢迎上网搜寻，搜寻得到，今天怼了吗？ 好，那这样就可以把想怼的啦，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更多其他想法啦，都可以帮我们留言在里面。是，那我们就可以，大家就有机会就可以一起来怼咯。 谢谢， 好，那就 谢 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好，拜拜， 拜拜。